萬里長，誓奮發自強，做好漢，做個好漢子，背挺腰自強，熱血男子，熱誠紅日光。 好汉子，热血热肠。